大家好，我是 Kent。 对，他们俩就是在这个话题上特别有发言权的原因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30天减重18斤的完美食谱。那创立这样历史的人就是今天我们的两位座上客了，所以一会儿稍后在后面三个时段有请两位好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是如何做到一个月减重这么多而且保持完美的身形，肯定是汗水少洒不了。但是我在节目之前跟他们俩聊的时候，他们说这如果你懒得动好像锻炼也不是唯一的方法，是不是？ 对啊， 反正他们俩是写了好多秘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稍后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季节趁着这个春节前大吃大喝来临之前把自己的身体塑形然后减重到美美的，那今天的节目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所以欢迎收音节的所有听众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两位座上客他们的减重成果啊，稍后看看咱们的对比照就知道有多震撼了。另外如果您现在正在新浪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随时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照例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常规板块，因为每到我们节目的第一时段要分享一下身边的大事小情，我们也这个邀请两位嘉宾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看看身边有什么热闹的事儿。正好咱们那个预热一下啊，现在我们请两位跟我们一块聊聊，估计是北京最近的事儿，你们也未必知道，所以呢一说我觉得大家一块聊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可能跟有宝贝的这个家长朋友有关，但是咱仨可能目前没有什么关系。那我就言简意赅的说一两句啊，因为2019年起北京市中小学生必须打卡四大博物馆，据最新的了解，明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参加的4-1活动将会升级，变为分别走进一次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和抗日纪念博物馆。所以4-1活动是2014年启动的，四年来共有146万中小学生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升国旗仪式，分别走进一次国博、首博和抗战馆。所以有宝贝的朋友们我觉得应该会关心，孩子们好像觉得只要占用上课的时间不上课出去玩还是一个蛮高兴的事情。我们再了解一下北京市自然博物馆将会实行预约的消息。我们从自然博物馆了解到，为方便观众安全有序的参观，减少排队等候时间，自然博物馆将会从12月17号的下午2点开始实行分时段预约参观制度。根据预约的规定，自然博物馆将会实行实名制预约参观，门票必须是提前3天就可以开始预约了。到底什么时候是每天限量的门票，所以是约完为止。具体操作，预约的参观时段是分为1天2个时段的，第一个时段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第二个时段是下午1点到下午4点。完成预约的观众呢，必须在预约的当天按照预约的参观时间段持2代身份证直接通过闸机验证入馆参观，没有在这个纸质票换票的过程了。那错过预约时间的一些观众朋友就不能入馆了，其中这个人数是上午下午分别免费预约人数是个人观众2000人和团体观众1000人，所以大家别忘了到现场拿身份证换票这个事儿已经不存在了。从17号下午2点开始过渡一下午，18号开始正式进行这个网上预约运行。另外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河南洛阳凭高铁车票可以享受35家景区门票的半价活动。最近我们就了解到，即日起到明年的2月20号期间，基本上就是春节的假期过后，所以春节期间您还是可以进行这个活动。洛阳开展冬季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然后全国各地乘高铁含有动车，您拿着这个车票纸质车票到洛阳的35家景区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同时呢，全国各地乘高铁含动车这个时间段是您5天之内拿着5天之内是有效的这个车票都可以享受到哪些景点半价呢？听听都是如雷贯耳的地方，比如说老君山、 还有机关洞、龙潭大峡谷、白云山等等，这些都是五 A 级的风景区。这些有35家景区是可以半价购票的，所以优惠力度是很大。另外，这个门票您可以在入住酒店的时候也出示一下，问问酒店的前台，因为大部分酒店也会享受到一些客房的特别优惠。所以，喜欢最近去洛阳的朋友，或者您还没有决定好最近去哪儿玩，也许洛阳是一个不错的旅游目的地。最近呢，在年底、新年、元旦、春节都是即将到来的季节，适合大家是全家出游。那这个时候您要关心一下我们实用性的信息了。12月13号，北京市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局在这个自助服务厅的基础上增加了3个自助服务场所，其中北京市公安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厅，为申请人提供办理赴港澳台的旅游签注、领取出入境的证件，还有查询本人出入境记录，这3项服务都可以在机器上自助了，而且是24小时。那同一天开始，这个朝阳分局、丰台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设立了延时自助服务区，为申请人提供办理赴港澳台的旅游签注、领取出入境证件2项服务。那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24小时自助服务厅位于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北门的东侧，地理位置是安定门东大街2号，那实行全时开放、全程自助、全年无休的运行模式，来方便申请人办理全程的业务，而且居民持2代身份证刷卡才可以进入到服务厅内来办理业务。其中呢，办理赴港澳台旅游签注的时候呢，必须持有有效的电子往来港澳台、电子往来台湾的通行证，采取支付宝、微信、工行、容易联这3种形式等移动扫码支付方式缴费。那领取出入境证件的时候，必须持申请回执单和有效身份证，还可以领取普通的护照，还有电子往来港澳台通行证以及电子往来台湾的通行证。查询出入境记录的时候呢，您必须是首先满16周岁以上的人员，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在现场办理。需要提示您的是啊，查询出入境记录必须对本人进行人脸识别，因此是不能委托他人代办的，这一点您要注意。所以刚才我们最后再提示一下，各自助服务厅仅能领取本大厅办理的出入境证件，如果您是在比如丰台大厅办的，您说去朝阳这个去领取那个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遵循的原则就是，如果您利用24小时的自助服务机器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在哪个厅、哪个服务大厅办理的这个业务，到哪个厅去领取您的证件。不管怎么样，这对我们出行还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大家关注一下。最后咱们了解一下泰姬陵的消息啊，很多朋友对于印度旅游是一个非常向往的，包括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理想的旅游目的地。那这个印度文化部最近就宣布，从即日起将印度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泰姬陵的门票价格统一上调200卢比，这个比率换算大概是1元人民币，约合10.3印度卢比。所以印度政府希望用提价的手段来限制客流，以保护泰姬陵。调价后，泰姬陵的门票价格是印度国内游客每人250卢比，国外游客每人1300卢比。这个事儿呢，就是反正国内游客和国外的人差别有点大，但是为了限客流，这可能也是没办法之举。因为据身边所有的朋友说，去过印度泰姬陵旅游的说，如果你想拍一张照片，周围没有人流，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不知道限流之后，对于这些古迹是不是有进一步的保护和修缮的可能性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泰姬陵是建于17世纪，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所以确实，我们希望旅游朋友们到前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然后尽可能的对这个文物进行保护，不要留下任何自己的痕迹，给这个没有去过的人或更多的游客朋友一个宽松休闲舒适的旅游环境。我觉得做这些都是从我做起的，希望每个人都注意了。好，以上呢就是一些旅游的小资讯，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为什么今天会引出这个话题？是因为就我们经常采访的时候，因为我们市集的节目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经常的美食啊，或者一些是 新鲜的一些餐厅的做法呀，所以很多朋友都知道到这个时间段是我们互相伤害的时间段，五点到七点大家基本就饿了，该开始晚饭了，五点钟可能您还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基本我们节目说到六点你们就饿得不行了，而且我自己也经常和嘉宾聊的我们自己饿得不行了，下了直播就直奔一个餐厅去吃饭，所以通常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说的都是一些美食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请到的 Clemens 也是一个这个美食类的博主，平常就是在减肥之前进行之前我们聊的大部分是哪儿好吃啊，然后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好地方啊，但今天 Clemens 要分享的就是减重的话题。那是因为在我想一个月前吧，有一次我碰到他，我们在吃下午茶，好多蛋糕啊点心人家不吃，说我最近要开始一个减重之旅了，我们就说啊，你作为一个美食的博主你怎么就开始减重这个话题，跟你应该没有关系啊。他说他要进行一个就是集中瘦身的一个过程， 对吧？ 训练营，对， 对吧？所以这个训练营缘起为何 Clemens 开始减肥啊？ 缘起为何？就是当时健身房的创始人也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们都是有健身基础的人，就是有几年的健身基础了啊，当然就是吃不忌口嘛，所以当时都已经微胖了啊，都爱美的女孩子嘛。然后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快过年了嘛，就不想把这个减肥再列到明年这个愿望清单上。今年确实也在愿望清单上，但因为工作是美食博主嘛，每天的日程都排得还挺满的啊，所以几个月下来，发现自己突然胖了好多，衣服我之前是穿38码的吧，36都可以穿，后来买到裙子买到40码啊，突然发现就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就是用来买加大码的衣服啊，觉得特别不划算，然后于是就开始减肥嘛，报了一个月的集中训练营的班，就是一个星期有3节私教课，然后配合这个饮食后来是发现饮食这块可能是更重要除了就每天辛苦去流汗，对于减重那个过程来说， 你是自己想去开始减肥的 对，自己想减肥 我以为是谁刺激你了呢？ 没有谁刺激我，其实身边的朋友都还挺友好的，包括你也是，每次见面都说你不胖啊，你一点都不胖。 对，我们都是手拉手一起胖起来的呀，为什么要减肥？你为什么要掉队呢？ 因为身边的朋友确实都很善良，就是都说你不胖，你一点都不胖。然后确实以前女孩子就你稍微胖一点，你只要会研究怎么穿衣服，比如说你穿一些连衣裙，然后照片上稍微 P 一下，对吧？然后脸上你可以打暗影，然后你可以通过化妆，然后通过发型也能修饰一部分。但是这个体重上涨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很不开心，裤子一天天变紧，然后这个每天也会很不开心的去照镜子嘛。然后 可是因为你知道吗？你本来就挺高的。 对，我身高1.72米。 对，你这么高，其实我是觉得，首先你就算胖点也看不出来，这是一。二呢，就是一高遮百丑，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你胖。 其实这也是一个，这是一个优势吧，但也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不好。其实你已经胖了，但是别人看不出来，然后你显得还不胖，这挺危险的。因为我最后一次测体重的时候已经轻度肥胖了，我特别惊讶，我从小到大没有一次被判定过肥胖，但是已经轻度肥胖了。但是每天天天还有人在朋友圈微博上夸你说你好漂亮，你好好瘦然后你怎么天天吃都 不胖而且我觉得大家听着挺善良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自己胖不胖心里还是有数的嘛，主要也是出于健康因为毕竟健康第一嘛。当时已经轻度肥胖了，体脂也已经超标了，还好就是立刻清醒过来嘛。 那你怎么又拉着你的家属一块下水呢？他也不胖啊， 当时也已经微胖了。我们俩 他微胖吗？ 对，我们俩以前身材都还挺好的，就见面的时候，就刚开始在一起的身材都挺好的。 就婚前是吧？ 婚后都大家都开始发福了嘛，发现这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我觉得你老公跟你情况是一样的，因为他也挺高的，而且他本来就是瘦高型的， 对 不对？ 他身高1.8米。我们当时都是轻度肥胖，然后体脂就超标，那个率基本上都一模一样，身体得分也一模一样。可是就是因为长期生活在一起嘛，这个习惯差的习惯还有就是肥胖程度都一模一样。后来减重的那个效果也减的基本上是一样， 一模一样， 对，非常同步。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想就是吸引大家一下，说了30天减重18斤的完美食谱，说到这个斤数为什么能这么精确，他们俩基本上都是瘦的差不多， 对， 是9点几公斤的略微差别。 3公斤，他是9公斤， 9公斤， 所以基本上18斤上下， 18斤，对 对对， 所以你们俩就是体脂，比如说测 的那个超标率也差不多，最后减重的时候差不多。 对，就是一个 BMI 指数嘛， 对， 你体重的指数，所以我们也差不多，因为它一般的那个测量的那个结果还有一个打分，我们基本上也都差不多，比如说70多分啊什么的。 你知道一般人吧，就像我这样人，我就为了准备这节目的时候，昨天我在网上搜了搜怎么叫胖呢，里面醒目的第一条就说，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最近老穿宽松的衣服没有腰的，这其实是你自己下意识知道你自己胖了的一种表现。但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对，还有一个标志就是你好久没有称体重了。 我不想称。 对，就你越胖你越想回避这个问题，而且甚至你都不想加入这种减肥问题的讨论。 来的时候那个 Clemens 的老公说以前 Clemens 的体重是个谜。 是个好长时间是个谜。 我永远从来没有知道。 你自己知道吗？ 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当时那个训练营第一天称体重的时候，他说吓了他一跳，我说吓了我一跳呢。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骗你，但我真的不知道。对， 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在之前的健康的一些体检里面，你们也发现其实自己是有一点问题了，所以你们俩也是想携手一块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对， 对，比如今年我的体检，就是说照彩超的时候，你能看出来有以前我从来没有的，就一点点微微的那个脂肪肝，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警钟吧。另外其实就是说平时自己也会感受到嘛，就是说自己的尤其男士就是肚子更容易胖一些，就会非常明显。然后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说大家的代谢会更慢一些了。你可能你10年前你吃同样的东西，你可能10年前很快就消耗掉了，但你10年后你可能会很多会堆积在体内，所以这也是一个肥胖的一个原因吧。然后你觉得身体会越来越重。 我想知道的是比如说 Clemens 他这个工作性质啊，他又要很勤快，然后每天要去很多餐厅啊餐饮类去采访，所以他接触美食的机会太高了，容易胖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那我就想知道你自己除了在体检以外，怎么就感觉，对吧？你自己会有一些感觉的。 对对对，其实挺明显的。比如说我前几年老爱去参加北京的一个垂直马拉松，比如说在国贸37那个楼，就会大家去爬楼梯，从1层到80多层。其实我比如说爬那个楼会特别明显，你会觉得身体特别重，比如说我可能爬到那个20层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喘不上气了，必须得休息，但是周围的人其实就是蹭蹭的跑上去了，就这种刺激感非常强。 别人就是身轻如燕，是吧？ 对， 自己就觉得突然发沉了。 对，就觉得挺受打击的，因为他以前是跑过半马的人，就他以前是跑过半马的人，就是体力是非常好的，就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那个非常善于一种长跑和有氧运动的人。但是他就是垂直马拉松的话，有一次他成绩比我还差，就我是女生嘛，他比我用的时间还多。 哇，你们俩挺健康，我的天哪！你听听人家啊，这人家垂直马拉松也一块携手去参加，胖也一起携手胖起来， 对， 然后如今瘦， 要一起瘦下去。 我们挺喜欢运动的，我们特别喜欢运动。就过去2年，就是哪怕在微胖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喜欢运动。我们去上海跑过垂直马拉松，去香港跑过垂直马拉松，还去韩国首尔跑过垂直马拉松都是自费，然后又很喜欢运动嘛。但后来我们发现，你光喜欢运动，你不忌口的话，其实还是那个止不住这个体重慢慢往上涨啊，所以后来就开始研究这个饮食嘛，也是在营养师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学习研究饮食对这个体重的影响。 你说你们平常就喜欢锻炼，喜欢运动，各种运动形式，然后还会发现自己胖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打击。我们印象里就是喜欢运动的人就应该一直保持得很好啊，只有我们这种不动的人才配长肉，你知道吗？ 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以前有人说3分练7分吃嘛，那会儿我们都不相信。你觉得我只要练我怎么吃都行，你不用管我，因为我辛苦练了，我想怎么吃怎么吃。最近我们俩总结的，然后也是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教练啊，包括宝格丽酒店，我去参加他们的课，就哈里王子的那个私教，他们的他们的理论就是1分练9分吃，吃是占90%的所以也是通过改变这个想法吧，后来才减轻了自己的体重。 我听完了这个痛快多了，因为本来我想的就是锻炼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不锻炼了，因为懒。但是呢，听完这个之后发现只要管住嘴，然后再吃的有营养，然后呢有调理，肯定对您减重还是有帮助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和 Clemens 和 Clemens 的家属 Kent 两个人，咱们一块分享一下他们在一个月当中减重18斤的完美食谱，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也欢迎收音机前听友朋友随时加入到我们当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您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日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通常这个时间和吃是分不开的，但今天呢，不是让大家越吃越多，而是让大家吃得健康。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主题是，我们一起来见证啊，今天来我们直播间的两位30天减重18斤，他们有怎样的完美食谱呢？了解一下今天的两位我们的大咖。首先这位美食博主 Clemens， 欢迎。 大家好，我是 Clemens。 哎，另外这一位是 Clemens 的家属 Kent。 大家好。 我们看看啊，美食博主不但自己胖了，还拉着自己的家属一起胖了，然后呢想减重的时候不但自己瘦了，还拉着家属一起瘦了。 对，所以现在瘦了也想拉着粉丝拉着朋友一块瘦一下。 对， 快过年了嘛，圣诞都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我相信最近啊，就是 Clemens 身边拉着你想问你是怎么瘦的这个分享秘方的人特别多，咱们今天正好直播统一跟大家分享一下，别让他一天说好几遍，对吧？ 对对对，也感谢苗主播给我们这个机会。确实就是自己瘦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变化没有那么大，因为每天照镜子也看不出变化。 我们能看见， 就是可能一个月没见的朋友，两个月没见的朋友，他们会特别惊讶啊。然后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嘛，然后组了一个这个就是对减肥感兴趣的这样一个微信群啊，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感兴趣。我发现群里有来自啊苏州的粉丝，有来自内蒙古的粉丝。我以前就是写美食的时候主要在北京嘛，粉丝范围没有那么大，就第一次发现有中国各地的朋友都在这个群里面。然后大家也很好奇我们怎么减的，就好多人来问，所以就拉了这么一个群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昨天的话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线下的分享会，跟北京的朋友一块就当面聊了聊，然后外地的朋友说我们怎么办，然后正好就感谢苗主播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也跟就是我们外地的朋友， 对 瘦友想瘦的朋友们一起聊一聊这个问题。 今天就会跨地域的咱们分享一下， 对， 就是 Clemens 和他家属 Kent 同学两个人如何做到的在短短的时间里减重这么成功，而且还是健康的减重。我们刚刚说了啊，如果想看得到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希望您现在掏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 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还可以看到两位。另外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情缘美味，就是 Clemens 他自己的公众号，里面也会跟大家分享好吃好玩，包括减重的一些信息。 有一篇干货， 对，有一篇干货，大家可以按照他的指导然后进行自己的一个减重计划。 对， 那今天现在从这个时段开始，咱们就正式分享开始吧。 好， 我特别激动，因为我打算从明天开始今天听你的话。我就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一点时间聊了一个，就是缘起嘛，发现自己对自己的身材不是很满意了，哪怕身边人没发现。 嗯， 然后呢在着手计划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去健身房，对吧？ 对。 嗯 啊，因为大家肯定，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胖了然后走进健身房嘛， 得锻炼是吧？ 对，然后这也是我们刚开始的反应，加入健身房就想天天去训练，每天那个多锻炼几个小时，多流汗，然后让减重的速度更快。 嗯 啊，然后这也我们前两周其实也是这样做的。 嗯， 其实效果不是很好，我四周减重9.3公斤。 嗯， 其实主要减重是在后两周啊，前两周的时候、 哦 减了每一周大概1公斤吧，就效果不是特别好。后来在明白这个就是饮食的重要性以后，然后就是改变这个思维方式以后，减重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嗯 啊，我大部分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低估了这个饮食的重要性。 嗯嗯，就是人家减重多少公斤，人家挂着牌拍了张照片，现在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黑历史的时候， 把他的大长腿，你看一露，然后亮一个牌出来， 就是一点都没有 P， 对、就是、 对，一点都没有 P，、 啊、减重30天啊，就是低。30天的效果 哦，所以我想知道，就当时你们两个的这个减重计划是自己定的呢，还是跟那个教练有沟通，然后是帮助你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出来？ 我们跟教练和营养师都有沟通，当然没有一个减重计划就是减多少斤，因为教练和营养师都是第一次见面，他也不太了解，就没有人定目标。我们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0斤吧，啊，没想到就是超过这么多。 对，没想到一个月时间太短了。 对，其实我们第一考虑的并不是说要减很多，我们第一考虑的就是健康，这是我们减肥的目的、 嗯、 就一定要健康，一定要安全，一定要科学，不能乱来。 嗯，我觉得现在就 Clemens 和 Ken 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减肥方案吧，跟大家。 嗯， Ken 先来吧。 Ken 先来吧、 啊、行。比如说你这个问题是先就是说每天需要做什么吗，还是具体的？ 就我相信你的方案会一直在调整、 嗯、 因为最开始自己你可能对自己怎么才能减重也是在摸索的、 嗯、 因为每个人的方案肯定不一样。 对， 别人可能会网络上也好教练也好给你一个参考大部分人的计划、 嗯、 然后你随着运行过程当中，我相信自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一套办法嘛、 嗯、 对， 然后这个过程你跟我们聊聊怎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 啊。行，其实我也是懵懵懂懂被他拉进了这个训练营、 啊、 但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加入了这个训练营，然后我设立了这个目标，我要减肥、 嗯、 我要把体重降下去，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我一定要做得更好、 嗯、 所以我就是跟教练啊营养师都进行沟通、 嗯、 然后跟教练我们每周3次的那个课程一定要保证，然后但我一般都是下班之后去训练，然后跟营养师去沟通，营养师会有一些建议，根据我的工作情况呀日常的比如说饮食的喜好给我一些建议。 那这些建议你就说说我们听听 啊， 说细点啊，一定 要、啊 okay、 建议非常多也非常细、 嗯、 后来发现就你要从这些细小的建议中总结出一套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大的方向你才能做好。 嗯， 我觉得首先你们俩工作性质就不一样，对吧？ Kent 是一个朝九晚五这样比较规整时间段的，然后呢这 Clemens 就需要首先自律。 对， 你就要自律嘛，有时候早上起来会起很早，很多人认为就是自由职业就会比较舒服特别爽没人管，但其实你自律更难，可能开始工作的时间更早结束的更晚。 对， 所以相对 Kent 来说 Clemens 没有规律，但是你就会有规律的多嘛。 对，实际上我觉得 Clemens 是非常自律的、 嗯、 他其实每天其实起得比我还早， 然后每天6点起来 对 开始做饭。 对对对，其实我们每天其实我们自己有一套，就是到现在其实我们有一套自己的这个每天吃什么的一个方案吧、 嗯、 啊，比如说在那个早蛋白质方面，我基本上就是吃那个我们会吃水煮的鸡蛋、 嗯、 然后但是一般不吃那个蛋 黄、嗯、 只吃白啊、 嗯、 一般我们每天每人吃2个、 嗯、 啊、 哦、每天是早上早餐吗？ 早餐 鸡蛋是每天都不能少的。 哦，那黄儿给谁吃啊？ 就直接扔了嘛、 哦、 然后就所以 有点浪费、啊、 养只猫比较好， 看个人的价值观吧、 嗯、 其实黄吃掉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蛋白质方面除了鸡蛋，我觉得其实另外就是说我们自己还有牛肉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补充蛋白质的来源， 吃好多牛排。 对，我们之前其实 冰箱里囤了很多肉，比如有牛排啊，然后其实我们在减肥参加这个训练营之前，其实想慢慢的煎着吃了，后来我们觉得就没办法，也没法可能放油去煎着吃了，那我们就干脆给它就炖起来了，可能是几百块钱的一块牛排，我们就直接买了13箱，给它炖了起来， 对，用13箱卤了20多块爱兰牛排 啊， 非常好吃。 你说如果是平底锅煎一下那该多好。 大家都是讲其实卤出来很好吃，牛排它很嫩嘛，你煮一煮有点暴殄天物啊，但只要肉好真的很好吃。 对，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煮了一大块，然后我们就给它切好，切好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分存在袋子里面，然后每天早晨我就定量拿出来，比如说一人两片。 哎，你给我们讲讲这个，你知道吗？对于吃这个事儿啊，健康，我就首先觉得这个特别可怕。我有时候看 Clemens 的朋友圈，早上起来他会发一些你们早上早餐的图片。 对， 首先蔬菜有这么多种，我就刚才问他，我说洗起来每天好麻烦。然后里面那些肉肯定是像刚才那个谁 Kent 说，提前做好。 对， 这个得有一天把未来几天的都做好。这个准备工作怎么搞？比如说那个牛肉，你先教我们一下。怎么处理一下 牛肉？我们就用的牛排，因为肉好，它口感好嘛。因为我们减肥的时候不想过得那么辛苦，因为如果很难吃很辛苦，你可能坚持不下去。 对， 我们还是想，有的人可能觉得我们减肥吃水煮青菜，我们从来没吃过水煮青菜，那么难吃的东西怎么可能到我们家餐桌。然后卤牛肉真的很好吃，也很多教练其实都在做啊，都会做卤牛肉。我们买的澳洲的牛肉，还有一些爱尔兰的牛排啊，然后就放上13箱，放一点酱油，放一点盐，一次性你多煮一点嘛，或者卤一大块，然后你切好，然后用那个塑封袋把它分装好。 它是切好了块再扔里头是吧？完全就按牛肉块来炖了。 对，如果是牛腱子，那你就一大块一块炖嘛。就比较入味儿，然后你炖好之后凉了之后再切。如果牛排，我们牛排因为存货比较多嘛，就一次性给它卤了，也是实验性的这样一次做饭，但还挺成功的，挺好吃的。 但是卤的原则也是要少酱油少盐对吧？ 尽量少盐吧，酱油也少一点啊，清淡其实挺重要的，因为盐太多的话你身体内钠就比较多，你一直喝很多水进去，你身体就重重的，重了之后你就不想锻炼了呀，重了之后你比较困，而且重了它还会减缓你的新陈代谢，就是会减缓你这个过程，对，所以健身餐都比较少盐。 卤完了之后呢，把它冻起来嘛，分片儿。 对，冻起来。如果你就卤一点，你就吃一两天，你可以直接冰箱就是冰鲜就可以了。 冷藏那块儿， 对对，冷藏就行了。 如果多的话，就像你们炖十三香，那肯定卤一大锅，然后给它分装，分装在那种保藏袋里嘛，保鲜袋里。 对，塑封袋，宜家又有那个袋子， 就冻起来。 超市也有，对，很方便。 然后每天早上起你拿出来的时候怎么加热呀？因为我怕牛肉啊第二次煮的时候就会变老，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用的蒸锅，我们有个大蒸锅，所以你早上你看 别看我做那么多样啊，我早上一大蒸锅里面蒸的那个鸡蛋，然后蒸的蔬菜，有的时候冬天比较冷嘛，不太想吃水果，木瓜呀苹果你都可以蒸一蒸，很好吃的 哦。 然后你再把牛肉也放里面一锅蒸，就一锅全出来了 哦， 特别快啊。然后我一般蒸东西的时候，然后就是同时我再去做咖啡，然后做蜂蜜水啊，切点水果啊，基本上半个小时20分钟搞定吧。然后10分钟我用来摆盘，然后摆得漂漂亮亮的，因为我觉得吃早餐也得有点仪式感吧，毕竟 对 晚餐吃得少，早餐就是要吃得隆重一点。 这个人太吓人了，早上起来还有摆盘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你要有幸福感嘛，大多数时候你人就大家吃的很多，因为食物会给我们幸福感。但如果你吃的比较少的时候，你可能幸福感你可以来自于漂亮的餐桌呀，漂亮的桌布啊。像我一次买桌布，我就是买4张桌布，然后每个星期换一次，这样的话就朋友圈也有不同的素材，然后自己看得也开心。 哇，你是真会生活。我怎么比起来我就是一个汉子，我活得这么糙呀。 我们家碗也会换，就是经常我会换一批，像现在圣诞了嘛，我昨天晚上下单订了一批就是圣诞的餐具， 新年 对对对， 新年款。 对，哪怕你比如说每天早上都吃鸡蛋你会觉得啊好烦，但如果我餐具换一换，然后这个桌布换一换，换成那个圣诞主题的，然后会觉得有点新鲜感嘛。 我的天哪， 才能坚持下去嘛，要是每天都一模一样我自己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我的天哪，我觉得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对，其实每天早晨其实挺期待的这个早餐，因为其实我觉得正常大家一般，我们来说一般早餐会吃的多一些，午餐会 减得很少，然后晚餐基本上就是吃了一点点或者基本上不吃，所以到晚上睡前比如说十点或者十一点会有饥饿感，所以但是在那个时候也基本上也要入睡了嘛，所以怎么说呢，就会特别期待第二天会吃这样一顿餐，然后早晨你吃得饱一点或者是很有满足感一点，一天都会觉得很有幸福，然后你还有 元气满满， 对对对，你会很有动力去坚持下来，就是这样。 那我想知道中午的时候 Clemens 比如说在家写作或者采访，你中午吃什么？然后那个 Kent 要出去上班的，在公司嘛，周围你们俩分别中午吃什么？ 我的话，如果有一些饭局或者有一些活动的话，就尽量挑健康一点的吃，然后食量少一点啊，又很难控制，我很难说别人有一个午宴，然后我不可能带两个水煮玉米去啊，尽量也就是不扫兴，少吃一点，然后挑健康的吃嘛。其实这种也能感染身边的小伙伴，像以前我们吃饭大家都挑比如说龙虾呀，多吃牛肉啊这种，现在大家跟着我一起喜欢吃胡萝卜，然后喜欢吃沙拉，我觉得还挺好的， 还就说清淡一些嘛， 对 对 对，学会选择。其实你任何一个饭局，你不是说你哪怕你吃火锅，其实你多吃点青菜豆腐，多吃点优质的肉，不要吃那种加工的丸子，不要去吃就太复杂的东西，也没有问题的。 这样也对于身边朋友有好处，因为一旦一个很多人聚会的一个吃饭的机会，你什么都不吃，别人也会觉得没有食欲，对吧？ 对对对对， 这还是跟着吃，但是我会挑选。 对啊，你吃到最后，我也会吃到最后，陪着你吃。对。 然后 Kent 呢？你上班的时候中午会选择吃 什么？我们公司是有食堂嘛，所以我会在食堂去吃，但是我就吃的非常少，就是我主食还要吃一点的，补充一点碳水，基本上我就吃半个玉米吧，一般也就这么大一点啊。然后 一个男同学，你这样可以支撑你一天 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完了我拿菜，一般就会拿一盘素菜， 但是炒的没问题哈。 对，我一般会拿，如果是炒的有些放料很多的，我看明显料很多的或者酱很多的，我就不会拿，我就拿那种相对偏水煮一点的，或者是 汤多点的那种。 对。 比如说，如果有醋溜白菜，你肯定不会拿旁边的地三鲜，对不 对？ 对， 那肯定不会。一般地三鲜那种，比如说你有茄子啊，那种肯定会有很多油的。我一般就是怎么着，肯定是纯的那个蔬菜，不会加肉。你肯定难免会有一点点油啊，或者是有一点点盐，那也没办法。所以我基本上就吃一个素菜，然后吃一个玉米，因为基本上吃完其实没有什么感觉的，就是觉得自己肚子里有东西，就是胃让他感觉到点了，我吃饭了，有点东西 OK， 工作完成了其实就行了。 其实这样挺好的，因为你下午不会特别困。 对， 中午大吃一顿你下午肯定要困。 哦，怪不得我每次下午都困， 三四点都不想干活。然后你到五六点吧，你活没干完，你要加班，加完班你觉得我今天一天好不容易过完了，大吃一顿，你肯定要胖。 你说的就是我，我天哪！我每天大概两三点 也是这样， 我三点就困得不行，原来是因为中午吃太好。 对对，中午少吃点。其实那个大家都觉得你的量不那个支撑不了我这一下午，你试一下可以的。哪怕你下午如果特别饿，你吃个水果，吃个坚果补充一下，你又不会饿晕倒，不用害怕。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我的有时候工作强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下午你可能要一直开会啊、讨论啊什么。因为我做本身是做技术管理、研发方面的嘛，就是有很多需要思考啊， 每天都要开 头脑风暴。 对对对，其实消耗还是蛮多的，我就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能量其实还是够的。 但是你中午就是很注意不加肉的摄入，还是说就是其实少摄入一些没关系？ 我是完全不摄入。 中午 肉对，因为像我刚才说早餐，比如说吃了两片牛肉，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一天的这个 肉的 量 了。 对，我早晨吃过了，我中午和晚上我就严格禁止。 那下班回来晚上呢？ 其实分情况，在参加训练营的时候，比如说晚上我下班会去锻炼，所以在锻炼之前我也会稍微吃一点点啊。 吃什么呢？ 比如说会吃比如说我会吃一盒喝一盒牛奶，或者是吃半个玉米，或者吃个水果啊，一般是这样啊。 酸奶会喝吗？ 酸奶一般我都不会喝，一般在国内买的酸奶都会加很多糖，大家可以看到背面那些配料表，一般都会加糖，所以 酸奶比较难买。 对，所以我是严格禁止这个酸奶的，除非 酸奶这个东西吧，就是你有时候它放的糖再少，你顶多也就觉得它没那么酸而已。一旦你发现已经甜了，那就是大量的糖。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上次也跟一个就是做食品的这个前辈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酸奶那个糖肯定是挺多的，因为酸奶特别酸，你给小孩子吃他肯定不会吃无糖酸奶的，你得加好多好多糖才能平衡掉它这个酸度。 对，所以我晚上基本上如果除非有训练啊、如果有之前如果有上教练课，可能你需要消耗能量特别多，那你可能稍微吃一点，比如说那个一盒牛奶啊，加像我说的半个玉米，我会吃。但如果我正常不锻炼，我可能就最多吃一个或者半个苹果啊、 嗯。 而且我是尽量把那个吃的时间提前， 嗯， 比如正常大家的吃饭时间是6点或者是7点，甚至有的人晚一点，8点下班才吃。我的基本上是在4点左右、可能就去吃。嗯，在就是说保持在你的睡前，比如说你晚上11点或者12点睡觉，那你在睡前之前可能有7-8个小时其实是没有吃东西或者一直在消化啊，对吧，你基本上之前吃的东西都被消化完了。如果你是睡前不是4个小时，比如说你8点钟才吃饭，那基本上其实是消化不完的。嗯， 所以睡前4小时最好保持这个空腹，对吧？ 其实也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他是比较严格、 就是、 对、 哦、那你 我希望7-8个小时吧。 我想听听不严格的。 哦，有没有不严格，就是我的时间会自由一点。看的其实特别忙，他朝九晚五，然后他其实周末还在上一个 MBA 的那个周末班嘛、 哦、 每周五晚上周末他都要上课，他时间其实特别紧张。我就会好一点，因为我有更多的时间，我经常去健身房、 嗯、 啊，我吃多了就去健身房锻炼一下嘛，所以我特别佩服他啊，训练营期间每天上班周末上课，然后减的体重跟我差不多、 嗯、 我基本上是每天泡在健身房，所以我的这个吃的这个任性的这个资本要稍微比他大一点啊。所以忌口方面他是很严格，因为你想想他没有那么多时间锻炼，然后没有我这么灵活的时间，然后还减了跟我同样的体重，所以在吃的方面他肯定管理比我好。 所以这又映衬了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很多人觉得这个锻炼和身就是健身是这个减肥的唯一途径或大部分最重要的途径，其实也未必对，就是还是吃是很重要的， 吃占9分。 哦， 对， 你说完了这个吃占9分，然后锻炼只占1成这个原理，我听完特别高兴。因为我代表了一大批特别懒的人，我以前也去锻炼，而且很多年了我一直坚持，但内心说实话是排斥的，我从来不喜欢锻炼，我每次去健身房 没有人喜欢锻炼、 哎、 教练都不喜欢锻炼。 真的吗？好多人就说哎呀我已经今天不锻炼浑身难受，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每次去锻炼要斗争1个小时，我一想去健身你要带着衣服去， 很麻烦， 要换洗，然后 成本至少3个小时。 对，我觉得太无论浪费时间成本然后精力，我觉得特别烦，所以像我这种懒人特别不适合。 嗯， 所以今天你们说的这一套对我来说是特别高兴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 对，健身它对于塑形啊、对于你改变形体啊，对于你保持这种体力是很好的，但如纯粹的减肥这个话题而言的话，就是大部分功夫还是在这个饮食上面。 嗯，所以今天就后面2个时段我们就可以着重说说就是在饮食方面的注意，比如说我们刚才大概说了就是两位在三餐吃了什么，那具体有一些比如雷区或陷阱，哪些食物可能是不能碰的，对吧、 嗯、 哪些调料是不能碰的，但有一些就可以相对放心吃的。 对对对， 好，然后咱们就在后2个时段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 嗯、 那最后这点时间我觉得还可以说说除了就是吃以外，你们俩不是最开始也是密集的锻炼，但是锻炼到最后的时候发现没有最开始的时候密集了，对吧？ 对， 会有选择性的进行一些，能不能给我们就介绍一下适合你们两个的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案 啊，适合锻炼方案。 嗯， 对于减重期间的话，主要就是有氧运动加上功能性训练。 嗯 啊，这个其实没有这个就是练器械这么复杂，挺简单的。 嗯， 就是保持这个卡路里的燃烧啊，就是上几节这个教练课或者自己去做有氧运动，其实都是 OK 的啊，主要是控制饮食吧。嗯， 我觉得其实如果是做动作方面吧，就具体的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静蹲啊，做平板支撑啊、 嗯、 做那个高抬腿的跳动啊、 嗯、 然后比如说你甩大绳啊， 甩大绳啊， 哦，甩大绳这个好洋气，现在 特别洋气。 对对对，当然对大部分人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跑步，然后去有如果有的健身房有那种爬楼机也特别好、 嗯、 然后还有那种骑那个自行车、 动感单车， 对，动感单车啊、那也特别好，还有那些、椭圆机那些，就这些有 氧。椭圆机好像是对膝盖损伤没有那么 严重哈， 而且你比较容易坚持下来。像楼梯机和椭圆机，你身体动的没有那么剧烈，你可以看综艺节目啊，你可以看电影啊，你可以对吧，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啊，都可以。所以你把这个锻炼的账户转变成那个看电影的账户，转变成听音乐的账户，你就不会觉得有那么枯燥。 所以那个这个有氧也是配合你们吃进行的哈。我觉得有没有推荐大家，比如一周几次，一次多久呢？ 一次就一个小时吧，太久的话就是你不会有特别好的效果。一周两到三次我觉得比较合适吧。 对， 一次一个小时不要太久这 样。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就是一次他可能3到4个小时泡在里面练。因为一旦你给自己设立了目标，就像你一个长跑一样，你就是冲刺那会儿，你刚开始出起跑线那会儿，你总想跑得更快嘛，所以有的人就一开始他会泡在里面3个小时、4个小时啊、总想就是我可能出的汗更多，对吧？减得越快， 天哪！一个小时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太久，就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因为好多教练课都是一个小时啊，毕竟你如果付了钱，你肯定要保质保量完成嘛。 你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最好还是要找教练指点一下，还是自己就做一些像椭圆机啊、跑步机啊这些快走啊这些简单的有氧其实就够了？ 有氧其实挺简单的，如果你有健身的经验，你以前上过私教课，有这个常识，你可以自己练。但你要是健身小白，从来没进过健身房的，还是请一个教练吧，这样效率更高。对，然后也比较安全嘛。 然后比如说我觉得你们有没有推荐就是比较坚持性比较久的，比如说椭圆机，就只要坚持这一种，会不会需要两种器械换着做呀？或者 需要换着做，因为你一种器械的话，你可能椭圆机做久了，你这个膝盖还有这个大腿你会挺疼的，你天天练那一块肌肉，就天天活动那一个地方，损伤也会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换着来吧，而且有时候你连续几天做同一个动作，你自己都烦了，不想做了。 对对、 你就甩大绳啊、静蹲呐、对吧？椭圆仪、跑步，或者是两个人一起练、也很好玩。 对对对，这样时间过得快一点哈。 对对对。 好，我们就下个时段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怎么吃，有一些雷区、有一些陷阱需要避免的哈。然后呢，跟大家说的都是不是太费力气的，放心吧，减重没有那么难。 开开心心的吃。 对，开开心心的。 开开心瘦。 大家可以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这里是玩转市集，听一首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话题，减重的话题哦。我是苗山，稍后见。 相信爱情就算还在痛，如果我不说不会有人懂，失去你我有多寂寞，还是愿意付出一切，仅仅为了一个好梦。梦里有人真心爱我，陪我快乐，也陪我沉默。没有无缘无故的痛，承受越多越成熟，能让你拥抱更好的我。谁也不要走，应该是一种奢求，可是我只想握紧你的手，我宁愿等候也不愿错过你对我微笑的时候。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

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个周日的市集单元，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呢，就邀请所有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一起见证我们两位主人公30天减重18斤的完美成果。有请我们两位主人公，首先这位是美食博主 Clemens， 欢迎。 大家好，我是 Clemens。 哎，又见面。另外这位是美食博主的家主。 大家好， 就是被 Clemens 手牵手一起胖起来又一起瘦下来的。然后刚才我们在广告间隙聊到，就是他们俩有一套自己减重的一个办法，独家秘方，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吧。我们需要这个急需。 那我们先讲最重要的吧。 好， 这是我们后来自己总结的。 好， 当然也谢谢营养师，然后谢谢这个教练，还有就是好多书啊，包括 BBC 的一些、就是关于减肥啊还有健康饮食的纪录片非常好。对，我减肥期间就看了很多，然后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我自己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叫一个倒时差的减肥法、就是把我们三餐的这个食量倒过来啊。我一般是早上吃的非常少，以前中午就吃的正常吃嘛，晚上就大吃一顿，我们现在就把它倒过来，然后早上大吃一顿，吃得非常好，然后中午就正常吃饭，晚上就吃得很少啊，像一天的营养也能保证，然后也不会觉得特饥饿。然后你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白天，晚上的话睡觉也会比较早，这样形成一个正的循环。这是一个总原则吧，就倒时差的减肥法。然后最重要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吃的营养啊，就是像这个营养就是 nutrition 嘛， N 比 C 的食物就越高越好，就营养越高。 NBC 是什么？营养价值高。 N 就是 nutrition， 然后 C 就是卡路里嘛、 卡路里。 所以你可以计算就是那个营养除以卡路里，它的值是越高越好，就是 相当于营养价值高卡路里低，对不对？ 对、 哦、 对。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倒时差，把你的食量倒过来。第二就是尽量去吃健康的食物，少吃垃圾食品和这种深度加工的食品。做到这两个大的原则，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我们、这是我们的总原则。 你说完这个，我觉得甜点你肯定不吃了现在。 啊，甜点吃的很少了，确实深度加工，对，代谢起来也比较困难。 甜点 卡路里非常高， 一是甜食糖分高，二呢它就是加工的程序又比较复杂， 没有什么营养、对， 营养价值也不是太高。 对， 一个是美，另外一个就是甜腻腻的心情好，所以基本上甜食如果想减肥的话，就说不戒掉吧，但是真的是少摄入为好、 少摄入为好、尤其晚上。对， 怪不得 你已经吃得很饱了，你还要吃两块甜点，你肯定得胖。 那早上起来吃行不行呢？ 早上起来吃，如果你非常可以吃，但有的时候我们胃口很奇怪，你可以试一试，你早上起来不太想吃甜点的。 哦，你可能不了解我。我只要想，我可以早上起来就吃得很好，而且像午餐一样吃。 可以啊，我跟 Kent 有时候在聊，说我们很想吃火锅的时候，我问 Kent 我们早上可不可以吃火锅呀，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啊，我们5点钟起来呀、我们就是、丰盛的吃个火锅再去上班嘛，为什么不呢、 这种事儿， 这也是跟你的那个倒时差减肥法是不矛盾的。那你像苗山说的，就是说你早晨要吃甜点，我觉得可以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吃太多了哈，要吃几勺，我觉得你在早晨吃，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其实你到晚上还有10几个小时，基本上也就消化了。 对我来说是戒掉甜点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加一次烘焙课。就你看看自己做的时候放了多少糖粉，还有放了多少油进去。 糖和油和面粉基本上是1:1， 对吧？ 你吃到的1/3就是黄油和 糖。对对对对，而且我还记得我参加一次烘焙课，老师就说教大家中式起酥和西式起酥，区别就是中式起酥不是一般是炸的那种酥皮点心吗？它就是大油起的酥，然后呢西式起酥就黄油起的酥。 对， 总之你在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每天吃甜点吃了是什么进去， 吃的就是糖和油， 对吧？而且我有一次还记得有个朋友跟我讲，你知道蛋黄酱怎么做的吗？我说怎么做的，一桶油，然后里面磕一个鸡蛋，然后打打打打上劲儿，然后打出一桶蛋黄酱。他 看你看一眼，你从此就不太想吃蛋黄酱了。哎，说到酱啊，我是觉得从咱们从酱开始说吧，因为很多朋友说吃沙拉就是健康，但是大家不要就是忽略了，你放的酱可能热量也很高，所以哪怕你忍着自己吃的很寡淡的蔬菜，但是由于酱放的不对，也会增重的。所以有哪些酱是健康可以吃的？ 嗯，吃沙拉的话，油醋汁比较好嘛。 对 对，然后。你如果沙拉选择的菜它本身颜色和味道比较丰富，像青椒这种你不需要放太多的酱你都能吃得下去， 它有味道对吧？ 对对对， 我想知道那个芝麻，芝麻什么烘焙那个酱，烘芝麻酱还是什么，那个能吃吗？ 芝麻酱也挺香的呀，然后我们那个健身房它的那个酱非常香，然后热量也低，我去问过 chef 嘛， chef 说他用蘑菇做的酱， 哦， 很香，用那个香菇，干的香菇，我自己也做干的香菇，煮熟了之后用那个搅拌机给它打成酱， 嗯， 就它风味又很浓郁，然后不会觉得很寡淡，然后又没有太多的卡路里和脂肪，对，没有脂肪。 哎，你再教我一遍，我要学学这个，就是那种圆的蘑菇对吧？ 干的香菇很便宜的， 哦，香菇对吧？ 香菇干的香菇泡发了之后，煮熟嘛，煮熟之后给它打成酱，对。 然后加什么调味品吗？ 加一点盐吧。 只有盐啊？ 加一点盐或橄榄油，对，油也可以之后再加。对，然后用来啊，你做一些蔬菜炒菜的时候，你就可以少放油了，放一点蘑菇酱嘛。 哎，不错啊， 很香。 哎，这个酱可以做出来很多搁冰箱里存着吗？ 可以啊，我存了一罐现在。 然后就在冷藏室，就是保鲜的那一层就可以。 保鲜就行。 哇，哎，这个不错，这个我学习一下，好。 而且有点神秘，而且很有高级感的酱。 对， 味道不会那么就是还挺好的。 哇，真的不错，而且少量搁点橄榄油是可以的哈。 可以的， 哇，这个好好，咱们现在说点陷阱吧。这吃的方面，既然吃这么重要，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就爱吃茄子这种吸油的东西。但是茄子，我曾经发现把它蒸一蒸，蘸点醋，我也能吃。 对。 所以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菜，如果就算吃菜怎么吃，有一些肉也并不是不能吃，要怎么吃，就这些吃的食物。 就是营养摄入还要均衡，我们的营养主要来自于碳水嘛，然后脂肪还有蛋白质，然后就是不要太偏食，不是说主食就一定都不能吃。我刚才跟 Kent 盘点了一下，就是哪些东西是我们首先要避免的。 好 啊，就深度加工的食品，因为深度加工的食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营养。我们刚才不是讲的 N 比 C 吗？它 N 就很小，但它卡路里很大，所以营养食品就是你给垃圾食品的话，它营养值是非常低的，卡路里又非常高，就包括甜品就这种东西尽量避免嘛。还有就是这种方便快餐，营养就损失了嘛，饼干啊、薯片啊、膨化食品啊、火腿肠啊、甜甜圈、冰淇淋，这样东西要尽量的避免。 我中午刚吃了半盒曲奇饼， 因为没有太多营养，你看它又没有维生素，对吧？然后维生素你要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才有啊，营养素很低，然后卡路里又非常高，所以它叫垃圾食品嘛。 然后呢，我想想啊，甜点看来现在吃不了了。还有深度加工的 甜点不能吃 面哦， 但你可以吃一些燕麦棒啊，代替甜点，你可以自己做一些燕麦棒。 半成品基本上也应该不太能吃，对吧？ 营养不高，对，尽量吃新鲜的和自己做的。对。 比如像我们早餐，其实刚才说的非常丰富嘛，就是说基本上是一天吃饭主要是早餐。说蔬菜方面，那你就很多啊，西红柿、胡萝卜。然后 西兰花 我们特别爱吃，对，彩椒这些， 蘑菇啊，很好吃 啊。然后还有南瓜，蒸南瓜， 对， 这些我们基本上就是轮着来做。然后像肉类，其实有很多肉可以吃的。 好，咱们说说能吃的肉。 对，像除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牛肉，我们经常卤牛肉，然后每次放两片。另外还有比如说，就是营养师他们会推荐，比如说鸡肉这些，就是， 火鸡肉非常好。 对对对， 火鸡肉 还要好。 对， 就有点贵。 对， 你这些东西搁一起都不便宜，你知道吗？ 便宜啊， 说是菜，但首先菜现在是不便宜的，未必比肉便宜，好多菜都是比肉要贵。 宁愿吃好一点，少吃一点。 对， 其实还有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那些，比如说鱼啊，或者虾。 三文鱼，龙虾特别好。 龙虾特别，但是有没有肉最好推荐少吃？比如猪肉。 营养价值低一些。 基本上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天，我其实一块猪肉都没吃过。 哦， 他不太爱吃猪肉，我们家很少吃猪肉。 对，因为猪肉里边其实即使是瘦肉，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脂肪含量的。 哦， 对，相对于比如说纯的那个牛肉来说的话， 有的人说不吃红肉吃白肉，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我觉得基本上靠谱吧。 但是牛肉是红肉呀。 其实一般大家觉得是好像是猪肉之类的，我理解。 哦，牛羊肉都是可以吃的是吗？ 对，就是羊肉，比如说你当然也不能吃的还肥的特别多的那种。 哦，因为羊肉比牛肉比起来，它的那个脂肪含量高一些，对吧？ 对。 所以这两个比起来，就是红肉的话，肯定是优先选择牛肉的摄入。 牛肉，对。 猪肉少一些摄入，营养价值也没有牛羊肉高。 对。 然后呢，这个海鲜。大部分对身体都是好的，对吧？ 随便吃， 蛋白质比较高。 对， 他会随便吃不长胖吗？比如我就靠吃海鲜吃饱。 可以啊，你可以吃龙虾吃饱。 那得多少钱？ 我有一次就是吃龙虾吃饱，第二天还瘦了一斤。 啊， 但是清蒸的龙虾啊。但如果你吃小海鲜，麻辣小海鲜，你再带上啤酒，再带上点那个主食，那肯定受不了。 完了。 对。 所以是比较健，还是那个清淡的做法， 还是清淡 烹饪办法， 对对对， 主要还是蒸或者是水煮，然后最后撒点盐之类的这样的。 烤也可以，就尽量不要油炸和炒。 对， 烤也可以吗？ 烤也可以啊， 就少油的烤哈。 烤蘑菇，烤那个口蘑非常好吃， 而且还能烤出汤来， 对，特别香。 你眼睛大了一圈。 你可以那个烤口蘑加豆腐一块，特别好吃。 哇。那你 没有问题， 那你每天在家这个烹饪的工作量挺大的。其实 我还是挺快的，就你准备好食材，知道自己怎么做啊，就很快。 你属于现在熟练工种了，但是最开始摸索的时候还是要花一段时间。 嗯， 你每天会做食谱吗？ 我不会做食谱，有个大原则就够了，不做食谱。毕竟家里又没有阿姨做饭，就是自己做，怎么方便怎么来呗。 那你们俩就经常会一块儿去逛逛超市吗？ 会，以前不会，现在很喜欢逛超市。 是吗？就去的频率还挺高的，是不是？ 对对对，喜欢买新鲜的东西，以前不喜欢逛超市，以前喜欢点外卖。太可怕了。 哦，天哪，你现在说的一切就是不好的习惯，我都在正在进行当中。 以前的，我觉得以前的自己肯定挺讨厌现在的自己，现在自己其实也挺讨厌以前的自己。 对， 现在逛超市就觉得自己跟周围的人不一样，你知道吗？以前逛超市老想，哦，这个买一赠一买吧，或者哎那个好吃买那个。现在你要看，我们会看背标，就看它的那个它的配料嘛，就有没有添加剂，有添加剂我就尽量不要选择。去买酸奶的时候，你能看到酸奶它就是有牛乳水，有的加白砂糖，有的不加，还有两种菌嘛组成。但有的它加了很多的添加剂，你看背标是看得出来的，因为背标它不能骗人嘛。 哦，就配料表要认真观察一下。 会看卡路里，会看背标，然后会看这个生产日期嘛，就跟以前买东西的这个原则和方式都不一样了。就逛超市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跟个仙女一样。 就我想说的是，广告间隙我还跟家里人说，给我把外卖点上，回去正好可以吃。我的天哪。其实我觉得养成这个看配料表的习惯非常好。 对， 因为我们以前说就算是甜点和甜点还不一样呢，因为有这个油的不同，以至于打出来的奶油也不一样。我们经常说反式脂肪酸就特别容易在这个小食品休闲食品里面产生。 对对， 这个不但是容易发胖，而且对身体还不好。 对，有害处。它反式脂肪酸有一篇文章说它跟吃了塑料一样，代谢不出去，身体内垃圾太多。所以你可能皮肤也不好，你用再贵的化妆品，你敷太每天敷面膜，你可能皮肤还是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是反式脂肪酸在什么食物里有，比如说带可可脂的巧克力， 对， 比如说植物奶油。而且其实植物奶油是什么呢？我就有一个标准，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经验。小的时候吃的奶油蛋糕，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发现粮店里卖的蛋糕，虽然长得样子一般，卖相一般，但是你会发现它切一块放在盘子里，吃完晚上那个油很难刷掉，清水洗不掉，那就是动物奶油做的。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买的那个白奶油，你发现轻轻一洗就掉了。它就没有，它是植物奶油做的，所以很多人分不清，觉得哦，植物的好像健康，其实不是植物奶油。 对，你说这个特别对，植物奶油太可怕了。 对，植物奶油其实它大多是做裱花用，不是推荐就是当做奶油摄入的。如果您非要吃奶油，那吃动物奶油是就是身体可分解的。 吃点肥肉 害处都没那么大。 对，让植物奶油少摄入。 吃五花肉 都行。包括呢，那个巧克力，很多那个巧克力配料表上面写着代可可脂。 对， 它是棕榈油带的，因为 COCO 是一个很，就怎么说，很金贵的东西，它很贵， 嗯， 所以呢 COCO 油它可以达到燃点很高，但是其他的油是达不到那么高燃点，一旦到了比如说几百度高温的时候，烹制巧克力的过程，COCO油没问题，棕榈油就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了， 嗯， 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大家就是无论是不是要减肥，都应该为了健康看配料啊。 对， 嗯， 然后另外好多那个饼干里面的夹心儿， 嗯， 那些都是很可怕的， 嗯， 是吧？ 可怕的，对。 还有那个 深度加工的 各种派，我各种派都不敢吃了。 对， 派里面是不是都有不健康的一些物质？ 是， 因为它深度加工嘛，这种深度加工的食物都少吃。 你们俩现在不吃零食了吧？基本 吃零食吃的比较健康的呀，吃那种小坚果很好吃啊。嗯， 坚果， 我们吃坚果，每天都要吃一袋坚果。 每天吃一袋，什么时候吃？早上吃还是晚上吃？ 都可以啊，下午也可以吃啊，拌着酸奶还是很好吃的，嗯，小零食。 但是不能过量也对吗？ 对，其实坚果里边含的油也是蛮多，就是很少的一点点。 现在不是流行那种每日坚果， 对，它是多样的那种， 里面又有水果，蔓越莓、葡萄，然后又有杏仁、那个核桃什么的， 腰果， 对，腰果还挺好吃的。 所以那种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哈， 对对对， 而且摄入比较， 要买无盐的， 要买啊， 对对对， 这个还有有盐无盐的区别， 不要买盐焗的，对。 我从来没有看过 盐吗？对，盐焗的又加了盐。 每日坚果里面分盐焗和， 对，分盐焗和原味的，你就买原味的。 哦天哪，我连看都没看过，我过得怎么这么糙？ 因为你买了盐焗的，你肯定要喝水嘛。你有时候可能水不方便的，你可能就喝杯什么奶茶，对吧？你因为吃了一个盐焗的，又喝一杯奶茶，又摄入过量的卡路里， 然后就又可怕了，本以为自己少吃点可以减减肥会健康一些， 嗯， 结果里外里又搭进去好多。 对啊对啊，因为味道重的东西本来又会刺激你的食欲嘛， 嗯， 不知不觉又吃多了。嗯， 所以其实这个没有一个统一具体的食谱，就是你在首先食物多样性要保持营养均衡， 对， 同时吃的要 健康。 嗯 嗯， 还有什么特别的提示吗？ 还有就是一日三餐的这个食量慢慢倒过来，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嗯， 我们当时在坚持的时候就是老师都说早上多吃点，晚上少吃点。我们发现晚上都已经特别特别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却一点都不饿，就觉得很奇怪。 嗯， 然后后来老师说是因为你那个食量还没倒过来，就跟时差一样，你早上的那个食量，因为你以前吃的过少了，你突然一下要吃那么多，身体它是会反抗的，所以你早上的食量得慢慢慢慢打开。然后像我们现在早上就吃很多东西，然后就觉得很满足，然后很开心，也吃得下去。现在晚上的话，你给我以前那么大一大餐我都吃不下去了，我就吃一点点，然后我也有满足感，不会觉得很痛苦啊，没有觉得在节食，就把它食量给它倒过来嘛。 哦，我们一直播平台上有几个人刚才都在问说，是不是因为 Clemens 本来就是没有那么好吃，就所以你在减重的时候控制上没有那么困难，比如像我这种吃货和馋货。 我特别好吃，所以我以前就是自己那个从报社出来就想做美食博主嘛，因为我真的很爱吃，很好吃，而且我会做吃的呀，我会做好多菜，看得知道做的菜特别好吃。所以以前我们长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特别爱做，特别会做饭，甜点、中餐、西餐东南亚菜我都会做，川菜做的特别好，就烤、蒸、煮、煎、烤什么都会，特别爱吃。 天哪， 甜点都会做， 你简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标杆。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长胖，我到目前为止就是上个月为止长到最重的时候74斤嘛，74公斤，我觉得我还好，因为那么多诱惑，然后又那么会做美食，对吧？才就是也 你还1.72米呢。 对对对， 你其实也不算，其实也不算轻度肥胖，你可能那会儿就最胖的时候可能算不瘦而已，因为你身高有拉长， 对对对， 再加上你们个儿高的人， 体检表都说轻度肥胖了嘛，那肯定咱也不能骗自己。 哇塞， 我特别爱吃，所以减下来的话，挺刚开始挺困难的，挺舍不得的啊。但当你 挺舍不得美食的，对吧？ 肯定啊，就是我有很多就是专业运动员的朋友，他们的健身知识比我还丰富。我跟他一起聊，我说减肥好难啊，他说是啊，减肥好难啊，有啤酒烤串，谁不想吃啊？谁想去健身房啊？ 嗯， 对吧？然后冬天，你说谁不想吃火锅啊？ 嗯， 谁想吃那个黄瓜，对吧？ 配西红柿啊， 嗯 啊，但当你看到每天的那个体重往下掉，当你看到就是以前穿不了的衣服都能穿上的时候啊，当你以前我是买中号和大号的衣服，我最近去了一趟维密嘛，他会给你量那个尺寸啊，然后他上次问我说那个你以前有维密的尺寸吗？有人帮你量过吗？我说量过呀，我说你再帮我量一下吧，我尺寸可能已经变了，然后他帮我量了一次，我就变成 S 号了，所以就是。你有很多很多动力嘛，去支持你去做这个事情。 嗯， 当然也很舍不得很多美食啊，嗯。 但你现在胃会已经有点小了吗？比以前？ 我觉得没有小，早上吃很多，早上的胃变大了，晚上胃变小了。 哦，就所以饮食习惯，嗯，然后时间表，就是身体的那个时差表就会变化 了。对，身体时差表倒过来了。 哦，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这个很重要。 啊，哎，我想知道那个 Kent 同学，你的身边同事们有的时候晚上咱们喝啤酒吃烤串去吧，你怎么办？ 对，那个我肯定是，如果是这种我肯定拒绝，但有时候有的饭局也难以避免。 对，你万一是， 那没办法，就是我其实目标明确，就是我就是要减，那我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中，那我就只吃青菜，我肯定还是要吃，我只吃青菜。 对，但也 中间有几次在减肥期间有几次， 对，也不扫兴嘛。昨天晚上去参加饭局也是，然后说你虽然吃的少，但是你对吧，你 AA 制，你份子钱一定不能少啊。而且我们不但那个去了，然后对吧，也聚会了，我还让他带了那个 cookie， 带了酒，然后带了其他东西分享给大家吃嘛，带点礼物过去，大家也不会觉得你扫兴。 哦，大家不要盯着我了，我给你们带了点吃的。 对对，不要盯着我了，对，该做的就做了， 对， 带礼物了， 我给你们带 cookie 啊，什么啤酒，你们别让我吃啊，就你们吃就行。 对，我觉得这个意志力其实确实非常重要，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可能要看个人，就是我对我个人来说，我设定那个目标我一定要达到，对吧， 嗯， 我一定要减下去， 嗯， 那我一定要控制我的食量， 嗯， 控制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嗯， 那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来做， 嗯， 对吧，就是我中间无数次，比如说我端着盘子去食堂看了好多肉，我真的想吃， 嗯， 但最后转了一圈，我就是还是选毅然的选择了那一盘青菜。 好惨，好惨！ 就别人看起来会很惨，但其实你心里你会觉得，哦，我还挺骄傲的，我战胜了自己，对吧？我不是以前那个自己了。我有一次也是去吃自助餐，非常丰盛的自助餐，我拿着盘子转了一圈，我就觉得，嗯，这个不想吃，这个不能吃。转了一圈，我一个盘子那么丰盛的自助餐，有牛排，有龙虾，有生蚝，然后端了两个橘子回来，他亲手剥了，把它吃了。 我内心每天进行的煎熬。好，我相信就是面对美食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煎熬，但是有自己强烈的目标在面前，到底该怎么坚守住？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减重话题。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你问你妈在

大家好。 哎，又回来了。另外这一位就是我们 Clemens 的老公 Kent。 大家好。 一起手拉手胖起来，又一起手拉手又瘦下来的 Kent。 刚才我们基本上已经 跟大家分享都是干货，就真的是具体怎么操作了，听上去真的没有那么困难，但是是要需要坚持的。 对， 坚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息，然后至于我们的成果，有的时候需要对比才能知道有多么有效。所以希望现在的听众朋友掏出手机啊，搜取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选择潮流梦工厂，可以看到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before and after， 就是他们两个就在整个这个一月过程当中，一个月前的样子和一个月后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比时间到啊，现在我们就开始看看照片吧。我觉得先从 Clemens 的对比照开始。我相信他以前都甭说脱了衣服照照相的时候都要左藏右藏，而且回来 P 各种找角度。 对、嗯、现在你看啊，我们的这个对比，哎，其实真的你要不脱成这样我都看不出你还有呈现成这样的时候。 对，没有见过这么胖的时候。这是真实的照片，我的教练涛涛教练拍的。 你看基本上右边就是 after，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拍的，左边上下这两张是之前，对吧？ 对 对, 对，上面两张是之前， 这是30天的前后对比照。对， 30天前的公斤数和现在的公斤数能说吗？ 哦，可以呀、啊！啊，我这数字我已经记好了，就是，第一天就是大家看到穿蓝色衣服的图是73.9公斤， 嗯， 啊，当时轻度肥胖，啊，然后最后的那个照片是64.6，啊，就是减了9.3公斤，然后我现在的体重是61.9，就，嗯，又过了2个星期了嘛，啊，就又减了差不多3公斤吧。对，现在比那个穿黑色的衣服就是更瘦了一点。 哦，你看， 其实它这是11月1号和11月30号的对比。 哦，11月1号距离现在又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哈。 2个星期。 就是10月30号之后到现在，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在减。 哦，对， 也并不是因为加大运动量，而是因为这个饮食的一 个 作息。 继续坚持之前的饮食习惯。 哦， 对， 因为那 Clemens 他挺高的，1.72米啊，所以大家是不能光看体重数的，要看这个比例。尤其人家个儿高，骨头也比我们要沉一些。我们看看 Kent 的对比照，我们这里也有他的图片。 黑历史啊， 黑历史。哎呦，你看中间那个是你现在嘛？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后的照片，对吧？ 对，下面就是他现在的，他那个2个星期前，对，减肥之后的照片。 上面的三张， 上面的三张是，无法面对直视的过去，是吧？ 对对对，就是为了更明显一点，就是当时拍照的时候把上衣脱了，所以就是说把那个大肚腩露出来了。嗯， 我后面的这个简直了，就是换了一个人。 嗯， 就是我觉得 Kent 是变化特别大，尤其是男生嘛，他本来就是，我刚才就说啊，广告的时间，我说 Kent 的身材比他本身就是瘦长型。 嗯，他也1.8米的个儿。 对， 嗯， 所以他一减下来之后就会特别的明显。 嗯， 然后在他们俩经过，就是展示成果的时候，就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然后呢有如今的成果，又经历了怎样严酷的过程呢？就是我们看有一张他们俩一起， 这时候还比较胖，嗯，没大家可以看到教练帮我们拍的 有氧运动。 对， 这个是在私教课，对不对？ 对，私教课两人一起训练啊， 稍微有点 动，两个人一起锻炼，有个小伙伴，这个特别好啊。 而且还是那个体重数，这个长的幅度差不多，希望有机会携手减下来的幅度也差不多， 困难的程度差不多。 然后你们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去找专业的教练，给自己制定一个好的计划。 就是如果是健身小白的话，你最好是有一个系统性的训练， 嗯， 完了你知道这个整个系统之后，完了你可以自己训练。 嗯，然后我们看有一张专业的教练 啊，这是在宝格丽酒店， 嗯， 就是我们他们邀请我们去上了一节课， 嗯， 这个教练非常有名，叫 Molin Lees， 嗯， 啊，他也是那个维密天使啊，那个利马还有哈利王子的教练， 嗯， 啊，他 们的私教啊， 对，他就是提出了一个理念，他让我明白就是饮食居然那么重要。 嗯， 他第一次跟我讲就是这个减肥的话，运动和饮食是1:9，我当时非常惊讶。对， 你知道一般教练我们会印象里觉得他们会突出健身的重要性。 对， 因为这人家的生计嘛。 对， 啊，对吧？ 所以没有人会告诉你。 以前上过很多健身课，我花了好多钱上健身课，但是教练总是，以前的教练总是说你注意饮食啊。我说 OK 好，下次见面你注意饮食了吗？我说嗯，注意了。 但没有人跟我讲有这么重要。 以前认为注意饮食是锻炼配合饮食， 对 吧？ 对啊， 对 啊， 可能占个10%或20%。 对对对。 但这一次教练认真跟你说完，你才发现原来吃占到90%。 对，我本来我可能不会相信的，因为70%我都不相信，然后90%，但是他毕竟是个名人嘛，啊，还是那个哈利王子的教练，我就多问了一句， 说话有力度， 说话有力度，然后。我当时觉得他那么有名，我就觉得他，我就觉得挺有距离感的，我不太自信。但是他听到我在减肥以后，他态度非常非常的，就是他特别有亲和力。他说：“你每天早上吃什么呀？”然后我还好，我有拍照的习惯，我就把手机的照片给他看，他特别仔细的看，然后哪样好哪样不好，然后说总体你吃的非常好啊，你很棒啊，但是你要坚持这个饮食占90%。他说我是一个教练，但是很遗憾的，我要跟你说，如果你要减肥的话，大部分功夫都在饮食，所以当时特别震惊。 我听完这个之后非常小振奋内心，说实话，我相信所有收音机前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现在都是振奋的消息。如果你真的懒到不想出汗的时候，吃得好吃得对也会拯救你，是不是？ 对，哈利王子的教练都是这么讲的， 都是这么说的。这位同学不光吃得健康，但是他其实自己配合运动上面也非常有自己的习惯，比如说不光进健身房，我看他朋友圈经常早上起来去跑步的，而且我看你看这个人5公里， 我喜欢早上跑步，对， 5公里太可怕了。 因为早上跑步女生不用卸妆嘛，然后你跑完再去洗澡，就是你省很多时间成本。 说得好，我从明天开始我要早起了，真的， 很棒， 等着我， 期待发朋友圈。 然后那个 Clemens 说他有一本书啊，就给了他很多启发，就是这本。然后后来还说买了好多本送给朋友， 买了好多朋友本送朋友，因为好多朋友来问怎么减呢，怎么减呢？我说告诉他吃很重要，我说那怎么吃啊，怎么吃啊？然后就买了很多书嘛，我说你看这本书吧，看了2个小时你就明白了。 这个是你自己发现的书吗？ 我自己发现的，因为就是宝格丽的那个教练跟我讲运动饮食1:9嘛，我就去网上搜，我去做一些 research， 我还挺喜欢做研究的。 后来发现真的有这种理论，而且很多人 顺藤摸瓜找到这一本书，这是一个日本教练写的，然后很惊讶，是一个教练，不是营养师写的呀，是一个教练写的，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教练写的，叫森拓郎，对，他写的，然后就立刻买了这本书嘛，然后这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我是减肥训练营就是那30天中第18天看的这本书，我在 Kindle 上买的，1.98块，然后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去查了一下记录，就我有体重每天的曲线，就从那天开始我的那个减重的那个速度明显就下降了，下降得很快。 所以你早餐的那个构成是通过这本书的启发吗？ 对，就是我的那个就是 NBC 也是这本书提出的，就是， 所以我能理解，其实你前十几天重心放在是锻炼上面， 对对对对， 私教课， 对对对，我流了好多汗，很辛苦，我都那个肌肉疼的就去做了好多次足疗， 所以其实真正起效的是后12天，对不对？ 对对对， 哇， 就是反应有点慢，但还好，后来悟出来了呀。 对，然后那个打开书里的样子就是像这样，对吧？里面有一些， 对对对，这是我的一个小截图，因为有朋友问，什么吃的比较好，所以就拍了这张照片给他们。对， 我也要去买一本这个书，我突然觉得有救了。 哦，京东会不会突然这本书卖好多？ 要给提成， 涨价了。 对，然后刚才 Kindle 上有1.98块，去 Kindle 上买吧。 是电子版的， 对 吧？对， 电子版的。 我之前就是刚才上个时段和上上时段有那个 Clemens 和 Kent 两个人分享他们早餐的食谱，还有一顿三餐怎么吃，所以具体在图片上。会给大家一些视觉上的震撼，因为我们有一些图片，这个曲线应该是刚才 Clemens 提到 的，我的图，对对对。 哦，你这是每天在那个手机上记录的吗？ 对，每天手机记录，你能看到第二周就是70.4，然后到68.4，你看那一周是特别快， 幅度大， 因为正好在70.4那一天，我是看的那本1:9的书。 哦，所以你看，从70.4到65.5，其实在跟比较， 啊，后面 前面同样是2周，在这2周变化就很大。 对对对， 然后你看看早上起来他们都吃什么，咱们先看看餐桌的问题啊，他们俩的。首先这个是瘦脸汤，我看备注。 哦，这个很好，因为这个裙带菜它有消水肿的功能嘛，也比较健康。对，然后我们的酸奶是无糖的，然后自己做的咖啡还有水果。 这个汤是饿了就可以喝吗？比如说我中午或晚上，比如突然饿了，我也 可 以。可 以啊，晚上可以自己做一碗，挺好的。 这个的食谱回头发给我一下。 这个很简单，就是煎鸡蛋，然后煎完以后放点裙带菜，然后加点碳水的话，早上你可以加点面条或者米粉。对， 煎鸡蛋，你说的是那个 就是在平底锅煎一下， 对对对， 放油吗？ 煎一下，放一点油啊， 放一点点。 对， 然后呢，里面哦，所以这个汤里面的味儿就是靠鸡蛋里面那点唯一的油脂， 对 吗？ 还是挺香的啊。 煎完了鸡蛋，然后呢？ 放裙带菜，裙带菜你提前泡一下， 嗯 啊，然后加入那个你煎完鸡蛋加点水嘛，煮沸了之后加裙带菜，然后你如果想吃点肉，可以加点牛肉卷儿啊，没有问题。 放点盐，少少量。 对对。 裙带菜是海带吗？还是？ 裙带菜比海带要薄一点。 哦，就是那、 啊，就是像那个日本味噌汤里面那个。 哦，明白了。 细的那个海藻。 那你说我要是只要饿了就喝这个，是不是也有去水肿的功效？ 饿了就喝这个，你饿了之后应该不会一直想吃同一种东西的， 哦，会馋对吧？ 你会变你的口味，就像我们东西不会说每天都吃裙带菜，吃太多都会烦的。 哦，会烦。我们再看看他们餐桌上其他的好吃的啊。首先这个，这是其中一个早餐，我们看到肉了。 啊， 基本上切了苹果，那个是木瓜吧？ 那个看不清，橙子或者木瓜吧。 对，然后那个碗里是鸡蛋，煮好的鸡蛋。 对，然后咖啡杯。 你们可以喝咖啡的吗？减肥期间。 咖啡没问题。 哦，然后少会有量的控制吗？少喝一点什么的。 一天其实就这一杯吧。 就一杯或两杯吧， 就早餐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鸡蛋也是最好推荐吃蛋白哈。 对 对，煮鸡蛋嘛比较好。嗯， 然后这个另外一天早餐，西兰花， 牛肉西兰花，这就是提前卤好的牛肉。 哦，这是卤好的那个牛肉。 对啊， 每天你们就吃两三片哈。 对 对，嗯，一片还挺大的，也半块牛排的量了。嗯， 哎，我觉得还行，伙食不错呢。还有的时候靠这个不同的桌布，有时候铺，有时候不铺，不同花色。 之前就没有桌布，这是早期的照片。 啊， 现在的那个照片比较好看多。 对，换换心情。然后这个 对，这 玉米， 玉米特别喜欢吃，紫薯。 紫薯， 嗯， 还真是鸡蛋每天是必不可少的。 对， 咖啡应该会有一杯。然后具体的吃什么菜或主食就会有一些变化。 对 对 对， 咖啡我们都是自己做的。 嗯， 但你搭配会很好，有蛋白质类的。 嗯嗯， 有那个碳水类的。 嗯，具体的餐和桌布是一样的，每天常换常新。 常换，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们看下一张啊，就是每天他们在餐桌上不同。哇，这是豆芽对吧？那应该也 是 肉。 米粉啊， 米粉。 对，其实也有一些碳水啊，毕竟碳水也必不可少嘛。 米粉 子， 哨子是那个，啊，应该是牛肉。 牛肉，对， 牛肉卷， 牛肉米粉，然后后面西兰花， 啊， 然后后面应该是 橙子， 对， 橘子。 这个米粉基本也是水煮的对吧？ 对， 嗯。然后呢，这是另外一天早餐 啊，就是粉丝，然后有牛肉，有西兰花，有那个芦笋，挺健康的。 哦， 然后橙子，你有时候会吃那个麦片，就是那种燕麦。 我觉得那个碗，那个白碗应该是麦片， 对， 是不是？ 后面那个 啊，哦，橙子。 对。 塞，我觉得其实还看上去还行哎。 还行啊，没有那么难吃。 是可以玩命吃吗？就吃几碗都行吗？吃饱。 对， 我们早上都吃到撑的状态。 就刚才说的原则嘛，倒时差，你早上可以吃得饱， 一天放松吃就得一次机会， 是的， 反正你要告诉自己，现在不吃饱，之后你只能饿着了。 对， 对， 是的。 这个中间这个是 那个 谷物吗？ 啊，对，谷物，有时候偷偷懒，就谷物加牛奶啊，加鸡蛋，这可能起晚了，就吃成那样了。 嗯。那下一张图片，哇，这个挺丰富的， 就有一块牛排最前面，大大的一块牛排， 这是一人份对吧？ 一人份啊，对啊。 哎，这还行哎，这个是适合我。 牛排两个鸡蛋，然后你西红柿，那个是那个包子菜小的那个白菜， 哦，小白菜， 玉米，中间还有一碗，那是一碗什么呀？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那个是菠萝吧？ 哦， 那个是水果， 对对对，一碗菠萝， 嗯， 对吧？那个。西红柿那些洗洗就可以吃了，像那个菜基本上都是一锅蒸出来的，是不是？ 嗯， 对 对 对。 像肉呢，就相当于拿蒸锅热一下， 热一下， 其他就是蒸一下， 特别简单， 就保证熟了就行，对吧？ 嗯。 然后呢，所以经过了就是每天换着花样的做菜和换桌布之后，如今他们俩就收获了。你看，如今可以俩人一块儿可以拍照片的。 以前都不喜欢拍照， 对， 两个人不喜欢合影， 嗯， 因为两个胖的人在一起拍照会更油腻的， 嗯， 不想恶心大家。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经过了这些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你们的这个身体不光是减重瘦下来，而且也紧致，对吧？ 对， 皮脂也变低。 是的， 对对对。 你们有没有就是量一些皮脂的变化？ 皮脂没有。 你是说皮下脂肪？ 对，就是那个肌肉含量。登记之后， 每天都会， 啊， 每天都会量。我们，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条 tips， 嗯。 每天我们都会去测体重。 哦，天哪，这是我们不愿面对的话题，对不对？ 每天测两次。 对， 早晚吗？ 早晚，对， 早晨 很有仪式感， 然后测一次，然后晚上睡前测一次。基本上，我们是买了一个专门买了一个华为的那个体重秤，它可以跟手机去连，装了一个 APP，它会自动连上去，然后会画出来每天的这个曲线，啊。我觉得你每天记录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就是看如果你反弹了，那你就要反思一下今天我做了什么，吃了什么，对吧？第二天就有改下去，啊，这个特别好，帮助你记录。 哦，这个对自己也是一个督促哈。 对对 对, 对， 有一些变化。 嗯， 然后我们看图片当中，就现在可以分享的就是 Clemens 同学如今啊就可以窈窕的露露腿 啊。对啊，都不用那个花半个小时 P 图了。 对， 以前拍完照都 P 好久，然后赶紧把原图删掉，怕发错了发给别人。 你看看，真的，我觉得你的脸的变化特别大。 啊，大家都说脸变化特别大。 对，特别 变了一个人一样。 对，你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因为去以前我首先没觉得你胖，但是现在你就觉得有点作腮，有的时候拍的照片，尤其刚才像跑步那个时候，你之前可能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跑步上，下面可能就均衡了，运动也不会停，然后吃的方面也注意。 以前花好多时间在 P 图上， 现在可能就是顺势而为吧，算是。 对， 依照这样的习惯。 以前就是怕拍合照啊，因为拍合照别人就给你发出去了，现在就随便吧，你爱怎么发怎么发。 而且现在完全不担心这个后果，就是随便怎么拍，从哪个角度我都不怕被拍，是不是？ 没关系。 哎，然后最后我们的几分钟的时间吧，和大家就分享一下，我相信对于减肥的路上很多的朋友都是有误区的，经过我们几个时段跟大家分解，其实会发现哪怕懒人也可以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锻炼的办法，所以有没有特别的话和这种也一起想瘦下来的小伙伴一起说一说？ 啊，就对，我现在对女孩子嘛，就是对美的追求肯定是就是不停步的，随时都要追求美，这也是一个很好减肥的很好的一个动力。因为减完肥之后大家都会夸奖你啊，然后都会给你就是赞扬你很多积极的变化，你心态也会改变很多，然后养成一种积极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马上新年了，圣诞了嘛，都想买漂亮的衣服啊，然后也趁这个机会就是给自己减减肥吧，然后美美的。女孩子的话就是减肥和健康意识对你的皮肤也很好。像我减肥这一个月，就是最近吧，就妆都很少，就有时候裸妆都敢出去啊， 就 是 代谢变 化，好多化妆品的钱 啊，真的是。 对对对， 而且你经过一些就是减重之后，你的无论是脂肪还是体内的就是内脏脂肪都会减轻，所以你的整个身体负担也变小了。 对对对，你会觉得每天很轻松，体力也好了，就偶尔加个班或者那个，你就觉得没有问题，不会抱怨。对， 而且你这个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就是你现在减肥，春节前瘦下来都是来得及的。 对啊， 对吧？时间短都没问题。 对， 然后看着同学，其实我觉得男生啊，说好减也好减，因为你们基础代谢就比我们强，但说不好减也不好减，在于这个聚会又多，长胖的可能性太多了，喝酒吃肉烧烤撸个小串什么的，所以有没有特别的话给男性同胞们说一说？ 对，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有多大的强烈的意愿去减，你为什么要减，这你一定要想清楚。当你下了很大的决心说一定要减的话，你就要坚持去做，给设定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还是要坚持。 你有没有以前走过一些弯路？ 以前不是一直都在走弯路吗？走过多少年了？ 对，其实就像刚才聊的，就是说最大的弯路，其实就是说还是把重心放在运动上。刚才我们聊的还是应该运动饮食是一比九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坚持，然后把我们的生活习惯调整过来，时差那个饮食法，早晨多吃一点，晚上就别吃了，或者吃的很少。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坚持， 所以纠正一个这个减重或者身体健康的观念，还有作息时间是特别重要的。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减重成功之后，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就是你网络上的你公众号的粉丝们，他们都希望就借这个机会大家一块儿每天分享一些减肥的心得。所以你有个群，是不是正好跟大家公布一下，想加入跟我们一起监督着大家一块儿去减肥的小伙伴怎么加入呢？ 怎么加入？可以关注我的微博，给我留言。 好，你的微博跟大家说 一下。 情缘美味。 对，关注我的微博，给我留言，然后我拉你进去。 哎，然后还有一些公众号，有一些干货文章，是不 是 跟大家说？ 公众号也是情缘美味。 情缘美味， 给我留言，都可以拉你进去。 大家会发现，情缘美味的，无论是博客还是公众号，以前 一个月前的那些全部是告诉大家去哪儿吃，对吧？ 告诉他怎么 P 图， 就是美食地图。 对。 然后最近一个月开始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健康的生活。 嗯，对，我很开心，因为已经有一些朋友身边的小伙伴跟我一起啊，更加注重健康，已经慢慢减肥有效果了，就很开心，也就是很开心有这个平台跟更多人分享啊健康的知识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健康吧。 我们今天节目特别励志，首先不会让大家特别辛苦，也不会出那么多的汗。当然如果您喜欢锻炼的话，那配合合理的饮食和锻炼一定是最好的搭配。但是如果您不是那么喜欢运动的话，我觉得首先控制住自己的嘴， 对 啊，然后呢配合少量的运动，然后让大家增加代谢，然后过得更加健康。减重还是其次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第一位。 对，希望大家和我们不但可以一起瘦下来，还可以健康起来。 对， 然后有机会的话，大家在微博上找到情缘美味，和他一块儿探讨一些减肥健康的心得，然后大家一起健健康康的度过每一天。好，谢谢 Clemens 和 K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也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即将播出的漫游嗨翻天，我们下次再见喽。